我爱社运。 我们去寻找我们的认同吧。 我爱社运，我在这边不只可以找到我的认同，而且还可以找得到一些正妹，找到很多正妹。正妹可以加我脸书，可以来按我的赞，我也会回按人家赞。 你忘了带牌子写我是黄大旺，我反而 我是哪根葱啊？我干嘛要这样往脸这些脸上贴金？你有发现这 不明精神？ 这几年来我已经开始有大头病了，你可以看到我的头越来越大，然后我下面的头越来越小。 今天除了绑和，我听到最多的词是那个公民精神。 我们想要把让别人加入我们，可是别人家一定就吃我们这一套吗？ 你今天没有带小的那个 speaker 出来吗？ 我今天没有带，带出来大概也是干掉而已。 不会啊，你可以现场来一段那个拿卡西啊。 如果我现场再拿卡西，就变成行为艺术了。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还没有找到我的认同。 我还没有找回，我还没有学会相信自己的方向感。 我们是在找看，所以你口袋里面有指南针吗？ 我的书包里面有指南针， 但是你不想借给我。 我的肚子里有便所饭。接着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直走卦。直走卦，直走卦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非洲鼓。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这个他们都是跳这种 的。你是不是知道那种奎斯纳协会跟阿南达玛加是世仇，所以我不容？ 当然啊。 然后他们跟奥修又是随我不容。 但是三个当然是。 不用，我们要等一下就会 掉。我们坐下来，假装自己是阿兰达马加。 没有啊，就是我要把你拱起来，让你有一种人体漂浮的感觉。 要不然我们就表演做爱，表示我们是奥修。 对啊。然后我们就会马上就会被抓走，妨碍风化。 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坐起来，说其实我们是在断食，我们是阿兰达马加。然后再从阿兰达玛加跳起来，开始跳阿里克里希纳， 然后就被阿姆真理叫。 走吧，进去放毒气。 今天放屁，我只有屁可以放而已，我没有。而且屁放出来都是会被烙晒的。 你们觉得很高兴，有人听得懂阿里克里希纳，又有人听得懂阿兰达玛加？ 一定有的啊。 对啊。 这边那种 spiritual 的人那么多。 对，所以你要跟他们沟通吗？ 刚才从南洋街一路走过来，我刚在南洋街有看到的。 我们在同一摊吃东西。 对啊。 那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植物联盟那边？那边是隶属于哪一 一个道教那个 道没有啊，他们是环境教啊。 环境教 ，economics。 那那个呢 ？economistics。 不是还有一个普门教吗？ 有摩门教是那个 普门也是啊，那个有基教。 哦，还有很多、啊、很多都是说去那个自称是神的代言人。 那、啊、我们这样子会不会被抓起来？ 我们会不会那个会被围楼啊？ 对，会被讨厌。 对啊。 combo 的。 会被 combo 的。 他也救不了我们。 今天录的东西资料好，你也来了。 你一下还在。 小贵。 你还在。 小贵老师。 田野调查中。 我们还在田野调查中。 田野调查中。嗯。什么时候来的？ 我下午就来了。 下午就来了。 是。你那边有遇到其他的朋友吗？哦，是哦。 对啊，后来才出来，就想说要找帐篷，可是没有看到。 没有帐篷，现在在那个靠快车道那边呢、啊，在边边呢。帐篷在那边打非洲谷那边过去。 亚红啊？ 没有，他们就在靠那个快车道那边呢、 啊。啊，帐篷在后面那边。 然后中正庙在那边人行道那边也有一些棚子啊。哦。然后自由广场那边白天已经有土博文化展，一个小的土博文化展在那边，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晚一点的一些音乐会会在那边举办。 啊，什么私人帐篷那些，你知道在哪里吗？ 私人帐篷在那边。 哎、欸，这那边还有一些啊，对。 哦、是的、哦。 对。 好。那我来跟找私人帐篷人说一下。 好啊，先请啊。 那我们要去寻找我们的认同吗？ 是，我们要继续去寻找我们的认同。这么大的一个社会参与， 然后运动活动里面，我们居然默默在那边寻找不到我们的认同。 我不知道那个说不定，啊对哈， 对啊， 会，啊， 哪里都容不下我们吗？ 不会啊，不会啊。 我养古巴输了之后，大家的士气都很低落。 也就是说，我们输给古巴之后。至少还可以来这边 疗伤 ，love and peace 一下。 最后我们到底输几分了、 啊？13分。等一下遇到阿朱在那个吧，听他们讲。 怎么办？这么大的一个环境，这么大的一个社会运动场，居然找不到我们的认同。我们去看分类的认，我们去找，我们去分类的认证头，也许可以找到认同。亚红他们在哪里？ 等一下去找一下他们吧。在这边认错人的机会很高，同时。 没有放 YouTube， 放 YouTube 哦，放 Bob Dylan。 喂，那个我们弘雅文化协会跟台湾土著市的陈秀英大姐哈、哦，陈秀英大姐，我们现在那个游览车会开到国家图书馆前面，哎，请陈秀英大姐过去跟我们会。 在散会了，哎，真的有。 陈秀英大姐有听到吗？陈秀英大姐，有听到的话。有听到的话，请过去那个国家图书馆前面跟我们会合哦，谢谢。 外交部前面。 我的人生终于沦落到这里，跟黄大腕走在一起了。 除了帮忙捡垃圾之外，在这边 我的人生沦落到只能跟黄大腕走在一起了。 至少你还有遇到我。 不然 你还有在漫漫的人海中 看到了你，对，真的，不然我真不知何去何从。 按照法 还有很多， 我们留下任何的垃圾都会被罚款。 哎呦，很多。 更重要的是， 摇滚青年跟摇滚 垃圾分类，我们现场的志工，他们也要将每一袋每一包的垃圾全部拆开来，一一的将这一些垃圾重新分类。 还有很多， 还有情侣抱在一起， 还有很多年轻的情侣抱在一起， 所以请在场的各位啊，从 一起反合。 另外有抽烟的朋友，特别拜托你们考量到我们在现场还有相当多的小朋友，请尽可能不要在这边抽烟， 不要在这里抽烟， 特别丢在阴暗的角落。这样子会造成工作人员捡拾烟蒂更加的困难，麻烦请各位抽烟的朋友尽量不要在现场这边啊，我们还有很多的年轻人还有小朋友，他们是没有抽烟的啊，也会造成他们的困扰，请各位一起来配合，谢谢。 我们在这边看人群逐渐散去， 感觉到自己真的被这个阶级斗争掉了，连抽烟都不可以， 剩余价值吗？ 我们剩余的价值就是捡烟蒂，自己默默的回家。 而且 年轻人自己会把地上的烟蒂看到就捡起来耶，我刚看到一个自己捡起来。 大东，没有。那晚一点有那个表演， 哎，我们也有一个在文学的帐篷，你们在音乐帐篷？ 我没有特别去哪里那个看。 那你要在哪里？ 我可能都去看一下吧。我不， 反正都在， 反正都会遇到认识的人，所以就都打个招呼这样。哎，所以今天要表演东西都准备好。OK， 你要开始的时候讲一下，我要过去看。 我没有要表演。 你们要表演？ 我没有在表演。我今天只是下午刚好在练舞。 插花，文学那个就是，反正要到天亮嘛，一定很多，后面很多时间。 对， 随时插花。 我听了你的专辑，我很喜欢。 谢谢。 第一次听造型。 谢谢。那其实这个其实有很多原住族的，很多旧的音乐，这样子拼凑起来。 我蛮爱的。 对。 今天有表演吗？ 我接下来是3月22号星期五，在复兴北路224。那脸书上面都有讯息。 等一下没有活动了。 我今天没有，我在这边没有。哦、我在这边没有表演。那今天也是刚好，就是说有一些认识的人在这边、所以就是来探望一下。 谢谢。 还有一些朋友没有遇到。 应该就会碰到吧？ 是， 还是已经回家休息？ 不一定， 这回到天亮了。 是啊，到明天了，明天还有。 那边有人写假清流就是矫情呢。 假清流， 赶快啊，录音啊！ 对不起，我们返回来。诺鲁克说，假清流就是矫情。诺努克的两位成员，他们戴上了绿巨人浩克的面具，他们在舞台前面挂了一副牌子，叫做 双手举，有两个人举了一副白旗，白布条， 一个白一张白布条，他们说假清流就是矫情， 这话不能这样讲，假清流就是矫情， 假清流就是矫情。这么后宫甄嬛传， 对的。我不管，我要唱国际歌，我只要参加运动，我就要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着你而到后尘，就是血打得如火流水。还有一只鸭子，努力们起来！ 我是鸭子，我反核。 我是畜生，我反核。 我是鸭子，我反核。我可以牵着你走吗？ 请。 然后你就是喊我 是畜生，我反核。我是畜生， 我反核，对啊。我帮你牵一个， 牵一圈。我要就是说，我现在脖子上面有一个项圈，我给你牵着走。 然后你是喊我是畜生，我反核。 你是主人，我是你的，我是你的畜生。 主人说反核，你就要跟着说，我是畜生，我反核。 伪清流就是矫情。 鸭子，快点！我是畜生，我反核。 是的，主人。 喊出来！ 我是畜生，我反核。 哎，对，讲到这个，好，等一下再跟你讲哦。哎，妈妈嘴。 妈妈嘴啊！ 很多人从骑自行车从妈妈嘴那边骑过来了， 巴黎的妈妈嘴。 对，他们骑着他们的自行车， 布尔乔亚 bike， 然后过来反核了，从妈妈嘴过来的群众 是 自行车爱好者， 自行车爱好者， 热活的， Lowlowers， 对，热活最爱到妈妈嘴，一文人帐篷哎、欸。有异文人呢、欸，我即使在异文人帐篷，我也找不到认同。 我本来就不是异文人。 我靠，牙红了，我没办法相认呢。 在相认之前，我们先暂时先结束一下。